我哋翻嚟迟咗两日嘅军武戏言啊。 系啊，冇错啊。好啦，咁我哋就即刻就讲下呢个全球消息啦。咁咧就嗱，踏入咗呢个2018年啦，我哋都讲过啦吓，祝愿世界和平，但系即系呢样嘢就好难嘅。 呢个系好难嘅。 即系我哋阵间都讲下唔同嘅军火商咧，即系点样赚钱啦吓。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呢样都系一个吓。即系生日愿望算啦，好啦，咁咧嗱，我哋讲翻咧嗱，今次咧，喂 Alex 啊，我哋要讲下全世界各地有个地方咧，我哋2017年就少降跌嘅， 系 就中东， 中东系咪因为美国占领咗伊拉克，即系而家退军啦，系系咪就太平咗咧？ 其实咧就我谂中东咧就成日同 Alex 倾开咧 ，Alex 成日都话咧就中东呢个乱局系冇办法收拾噶嘛。 首先讲嗱，先有听你节目啦，嘅一个伊斯兰男啦，咁呢、這个啊我哋嘅嘉宾 阿空啊， 阿空都其实都我都觉得好持平好中立嘅一样嘢就系、呢啲嘢就不是美国佬搞出嚟的， 即系有份，但系肯定唔系最大份，最大 唔系个开头， 系唔系个开头，系 唔系个开头啊？咁啊， 有份搞乱斗， 有份搞啊！咁啊，自古以来呢个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咧， 系 就呢、這 个系咪大英帝国有份啊？ 大英帝国有份啦，法国有份啦， 系 俄罗斯有份啦，咁仲有最大最大嘅当然系土耳其个鄂图曼帝国啦，或者奥斯曼帝国啦。 鄂图曼帝国都关佢事嘅咩？ 冇错， 系 以前佢系苏丹之中嘅苏丹嚟噶嘛， 即系佢就系王者咯， 王者系啊， 哈利法啦，阿空成讲 King of King 啊嘛， 系佢系咪无力管制嗰啲靓啊嘛？ 就第一次大战战败咗之后，佢就已经系不啲少啲嘅苏丹已经不停喺度吓作乱啦。当然，而家佢即系而家我哋用而家嘅字就 系 作乱啦，开始大家都系想做大佬。 系 咁，的确上咧，中东嘅真系有几个大佬嘅。咁样咁样几个大佬咧，就即系比较强啲嘅国家啦，即系伊朗啊、伊拉克啊， 系 或者 沙特算唔算？ 沙特咯，沙特阿拉伯嗰啲啦，比较大啲嘅。咁 跟住其他啲嘅细佬咧，咩阿联酋啊， 系啦， 也门嗰啲啊， 系啦。咁点解话美国咁控制到中东咧？如果佢必须要控制的， 系 因为佢中东系全球嘅最大嘅油产国，就喺晒嗰度啦。 系啊，油产组织都大 都所以如果有中东有事咧，就唔似系呢个。美国有事， 系 成个世界都有事， 全世界有事， 系啦，即系佢个药引嚟嘅， 系 咁点解嗰阵时会有伊拉克战争呢？ 系 其实嗰个原因都系因为由当然世界当时得两个强国嘅啫， 系 一个叫苏联， 系 冇咗啦，而家叫做 冇咗啦， 而家叫做俄罗斯， 系 以前就咗一个就美国，咁嗰阵时咧，大家就喺度插旗啦，究竟其实嗱，你知苏联其实影响好多北非嘅国家嘅， 系 即系例如。之前最出名嘅利比亚， 利比亚咯， 利比亚、或者系仲有其他嗰啲小国啦， 系啊， 就影响好多，就为咗啊，仲埃及啦， 系 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啦， 系 嗰时候苏联就好多人派好多嘅政治上或者军事上嘅 专家啊、武器啊， 或者系 技术啊， 影响到呢个中东嘅平衡啊，开始 冇错，即系佢就将只爪伸咗入去， 伸咗入去啦， 系啦， 因为点解咧？因为英国开始减弱啦。 即系佢啊，即系 势力开始 就划船唔到，或者系佢都划唔到船。 系啦，而家英女王出埋去埃及都搞唔掂， 英女王都搞唔掂啊！ 系啦，如果最近有睇个皇冠啦，即系 Netflix 嘅《The Crown》啦， 哦， 见到啦，根本上系英女王都搞唔掂嘅。 系喂，呢、這个系咪真情节嚟嘅？ 真情节， 真情节嚟嘅， 系 咁都几搞笑啊！呢、這个好咁嗱，不如咁啦，我哋先讲中东第一单先啦。嗱，中东第一单咧就首先咧就嗱，大家睇过也门啊，系咪？即系也门有个叛军噶嘛，咁啊打败咗呢个政府军啦，依家。所以其实咧 ，Alex 成日都话，喂，其实佢依家叫叛军定政府军啊？ 系边个打？ 佢又已经占据咗首都，系咪？ 系咯。 咁边个先系政府军咧？嗱，咁当然即系理论上咧，中东咁多国家咧都唔会承认佢系一个政府军咯，除咗伊朗。咁、伊朗因为暗地里其实就系 support 噶嘛。咁、伊朗就会将所有嘅什叶派嘅势力咧就支持噶嘛，例如叙利亚啦、所以有人话咧，其实伊朗系有份出兵咧帮叙利亚打呢个伊斯兰国嘅。 所以点解呢个呢、這个伊拉克同埋伊朗咧，真系要讲下少历史。 系 点解咁大 因為仇口 咧？其实咧就系、伊拉克咧就是、阿拉伯人嚟嘅， 系 官方语言系阿拉伯话啦，当然 系。 咁呢个伊朗咧就系、波斯人嚟嘅， 系 官方语言就是波斯文。但系都两个都系伊字， 佢咯，两个都系伊字， 其实系两个民族嚟嘅。 系， 所以点解嗰阵时打到七彩咁噶？ 哦， 即系当然又系当然要做大佬啦，做呢个 中东嘅话事人啦， 因为两个都系军事强 国。其实根本啊，中东话事人就是以色列， 系咪先？即系最恶其实系佢，不过咧就是、人哋即系同你哋唔 friend， 即系你哋全部唔参与玩啫嘛。 有时大家都系讲下要讲地图上嘅有几大嘅版图啊，几多军队，几多飞机大炮。 我觉得系佢哋就系阿拉伯俱乐部，咁咧就以色列咧就自己一个人嘅。 阿拉伯就有， 所以就自己同自己玩， 有太教就惨啲。 系。好嗱，咁我哋讲下也门呢单先。咁也门咧，今次咧就威水。也门今次话咧，佢哋击落咗咧沙特阿拉伯空军啊，皇家空军一架战机。咁呢架战机大家都知噶啦，就是、F-15 啊， 打破咗个神话。呢个 F-15 从未被击落。 系啊 ，F-15 从未被击落噶嘛。咁咧，其实咧之前已经有迹可寻咧，就系佢哋话咧几日前咧就击落过咧一架就龙卷风，就即系德国做噶，即系都系欧洲啦。 即系战斗轰炸机。 系啦，就龙卷风战斗机。咁咧就已经咧嗰阵时咧，沙特阿拉伯就咁讲嘅，就话你唔系击落我，系我哋啲机件坏咗。我哋自己自插，咁咧个飞行员咧冇事噶啦，救翻噶啦，系咪啊？咁咧好似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咁咧就系另一单咧就已经系讲紧咧就 F-15 就俾人击落，好啦，跟住咧也门有军，也门咧话嗱，我哋口讲无凭，我俾段片你睇，咁我都有睇到段片。 哇！ 咁段片咧其实咧就黑白嘅，因为系用啲红外线咧录像嘅，咁咧就讲紧咧一个 F-15 咧好清楚睇到个形状嘅， 系 咁啊飞飞下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放啲干扰弹出嚟。咁你知放啲热焰弹，其实系攞嚟引开啲目标， 引开啲红外线。 嗱，结果后来冇啦，就嘣，跟住就散晒。 系咁咧，佢咪发迟咗咧？ 我谂未必啊， 未必。 可能佢啲太低空，同埋俾人追得太耐， 哦， 个警觉性太低。 OK， 同埋仲有一样嘢嘅就系 F-15 咧，嗰个预警系统应该系差啲嘅。 哦， 即系咧，如果你 F-16 可能好少少。同埋咧，我哋咧就啊，今日冇讲到呢个消息。F-16 嚟紧咧系会装一啲预警器。咁装啲预警装到点咧？直头咧佢会装三个嗱。以往咧 F-16 咧未成日有啲副油箱嗰啲位嘅，佢哋有机会咧就系都可能系副油箱嗰啲位，就唔装副油箱，就装预警器，即系话咧你附近咧大概啦吓，可能讲紧咧系50至100公里，如果有威胁佢即刻侦察到，哇咁你争好远噶， 就好多 sensor 系嘛，挤多啲 sensor 啦， 咁啊冇咗适应油箱咯， 适应油箱摆膊头啦，咁、 哦、 所以有机会会咁啊，同埋咧如果咁样，当然嗰个距离咧作战距离咪短啲咯，咁但系安全啲。咁你就可以諗下会唔会喺啲敏感嘅空域度用啦。咁呢所以呢就嗱呢一单呢就因为呢也门呢俾埋片你睇，我哋俗称嘅有片有真相㗎嘛。咁所以呢今次呢好似沙特阿拉伯都似冇得否认㗎嘛。咁但係点解要沦落到咁呢？究竟係飞行员質素有问题，佢个训练 manual 有问题，定係飞得太低，定係佢太轻视呢？ 我都系佢太低呀。个脑太低， 个脑运作太低，系啦，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有啲耐人寻味嘅，所以就会有啲比较搞笑嘅情况。 你真系，所以我哋真系好伤心呢个 F-15 俾人击落咗。 系啊，所以就超惨。咁咧就另一张啦，好，咁咧第二张就讲到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因为咧近排咧也门咪成日话咧射啲飞毛腿嗰类嘛。咁袭击呢个嘅沙特阿拉伯，咁所以沙特阿拉伯系真系咬底嘅，系真系坚系惊嘅。咁于是咧，佢哋竟然请求一个人帮手，你真系谂都冇谂到。 哎呀，我都话中东一家亲噶啦，系咪先？ 你谂下佢揾边个帮手？以色列，佢要揾以色列帮手。咁因为咧，以色列咧有样嘢叫穹苍系统啊。咁穹苍系统好劲噶，个穹苍系统系劲到点咧？就系、是、咧，嗱，你知其实咧，因为巴勒斯坦同呢个以色列咧，佢哋未世仇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咧系成日咧都会被啲巴勒斯坦自杀式攻击噶嘛， 系， 咁有时嗰啲自杀式攻击咧，唔系净系即系有个人跑埋嚟即系揽住你一齐炸噶嘛，佢有时咧系会有啲咧，会有啲火炮攻击佢嘅， 系， 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咧佢发明咗个系统咧好劲噶，系咧系劲到咧佢可以将空中咧嘅威胁全部击落噶，咁呢个咧系全世界只此一家， 即系任何跌落嚟嘢都可以截， 全部都可以截到嘅，好劲噶真系，同埋咧嗰个准确率咧系非常高，即系高度点咧，即系高度咧你系觉得咧其实系咪真系仲劲过美国嗰啲爱国者嘅咧，即系劲到咁噶。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沙特啦，如果大家知沙特阿拉伯其实系有钱都呕嘅，即系咧全世界买武器最癫嘅国家边个就系沙特阿拉伯啫嘛，即系佢癫嘅，佢每买一单咧就起码80亿啊、100亿、120亿咁卖噶嘛，美金咁卖噶嘛，咁所以咧就美国佬好中意佢啦 ，friend 嚟噶嘛，咁咧依家咧佢引入咗呢个咧就可以咧就谂住拦截个情况咯，咁就佢一系咧就用两个嘅啫，一系就叫做 Rafael， 一个拉斐尔啦，一个咧就用铁我哋讲穹苍铁穹嗰、那个。去做， 咁啊睇下而家諗住點整囉。咁佢應該連愛國者都唔係好信我懷疑。係啊，咁所以就可能整多幾手。 即係啲內佬嘢都係唔好信要返 咗。因為佢哋話嘛，上次愛國者真係截唔到嘛。截到嗰个系加油段啊嘛， 哦、 就唔系截到个弹头嘛，就系好彩人哋嗰个弹咧落后，嗰个偏差大就射唔中咁解啦。 哇！迟啲会唔会有呢个导弹都会有个热焰弹啊？ 导弹都要热焰弹，真系濑嘢喎！呢、這个真系好咁咧，就下一单嗱，下一单咧又搞笑嘅。咁咧就嗱，大家知道咧，俄罗斯未试过帮叙利亚咧就打呢个 ISIS 噶嘛。 系 咁打完之后点咧？嗱，打完之后咧，我想讲好过瘾喎！打完之后咧，佢唔系真系走晒噶。佢真係仲有戰機留喺度㗎喎。係啊，咁佢呢基本上呢依家當咗咩呢，就係我支持巴沙爾政權。 係。 換來嘅呢就係你要開放你基地俾我。 係。 佢呢而家呢開放咗兩個基地俾佢。 係。 一個海軍基地。一個空軍基地。 係咪因為自己整斷咗㗎航母艦嘅彈阻索故意整斷佢話喂我而家我都機翻唔到佢擺咗你先。 可能系， 系 或者应该咁样借住断咗缆索索，就不如我喺陆地说。 系，我苦之助夫好啦，要翻公司大周。 系啦，嗱，因为咁，嗱， 我 带晒啲军机走。 咁我啲货咧就摆喺度先，摆住先咋，唔系你噶， 系啦，系摆住先。喂，你讲开咧 ，Alex， 你有冇听过咧金日成啊？即系而家金正恩个阿爷啊， 系 原来咧当年同彭德华有段股嘅， 咩股啊？ 即系我近排听个 friend 讲，佢哋话咧，当年咧金日成咧就阿毛泽东咧未派咗啲志愿军过去，咁啊彭德华系做嗰、那个指挥嘅嘛， 系 嗰阵时咧金日成曾经要求一个好搞笑嘅要求，就话咧你可唔可以将你啲军队志愿军咧归我人民军管啊？即系拨埋咗嗱，我统一指挥啊！哇，跟住彭德怀嬲落呕啊！嬲呕嗱咁都冇事。然之后咧，金日成突然间话：，喂、哎，我咧生日可唔可以庆祝下？ 点啊？ 我哋设个晚宴庆祝下。 唔系净系打盏炒饭俾你食。 跟住咧，彭德怀嬲到即刻刮嗰两巴。 哇！ 跟住咧，嗰两你知彭德怀都系军人嚟噶嘛？ 系啊。 刮完嗰两巴之后咧，佢成个礼拜食唔到嘢啊！ 吓，点解？ 成个礼拜都饮粥食粥，因为打到肿晒。 系 好大力啊！我谂军人咧真系坚嘅，真系打咗好大力咁，可能打佢啲我谂。 最尾都刮佢唔醒啊！ 应该刮佢唔醒，所以就好搞笑呢单嘢。 所以搞到而家咁啦，个酸都嗰下嚟，酸都中埋。 系，我哋讲埋先。咁呢个咧，俄罗斯咧而家住呢个基地喺叙利亚基地。喂，今次好过瘾啊！你知唔知啊？之前咧几日前咧，曾经有人咧攞住嗰啲咧火箭炮啊、迫击炮嗰啲咧，就攻击呢个基地。几恐怖，跟住咧，曾经咧令到咧好多战机咧系直头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受伤啊，成啊，我哋叫咁咧就其中一啲咧料食嘅苏三五 嗱，即系我都曾经开专题讲过呢个迫击炮啦， 系 你知佢其实好近嘅啫嘛， 系啊， 搵几公里内目测范围都见到嘅， 但系 如果你谂下你个国基地嚟嘅， 系 你几公里范围之内，你都见唔到有敌人喺你附近。 系啊，咁可能 埋到身， 因为其实据说呢个咧就是一个伊斯兰嗰啲恐怖分子嚟嘅、 哦，即系 可能就单拖嘅啫，一条友嘅啫，就唔即系自杀式袭击咁又系，但系佢唔系走埋炸佢，就真系揸住碌炮就射佢。 即系咪我话斋，即系见到话斋攞啲手罩啲迫击炮射上去， 应该系咁嘅咋，系啊，好恶，但系你咁死真系，因为你密集啊嘛啲机，一爆好多架噶嘛， 系啦，你飞机有， 系啊。有弹，有弹噶 啦嘛！ 啲弹如果射嚟射去，咪又中咯。 系啊， 有以前航母舰咁。咁咧，仲搞笑啲就系跟住之后嗰几日之后咧，就好多架无人机攻击。 哇！ 听讲几多架咧？十七架。 系咪中国做噶？ 十七啊！阵间讲嗱，十七架无人机，你知唔知咧？佢点接招啊？嗱，十七架就过嚟，佢咧首先咧就咧用佢哋嗰个咩咧叫做无线电干扰啊。无线电干扰嘅手段咧，就攞咗六架无人机、哦，即系成功咧，就偷咗人哋个操纵权。 即系好似 Interstellar 咁啊，个主角闹咗人架无人机翻， 系啦，闹咗先，咁闹咗就 OK， 跟住咧将其中三架逼降，系啦，跟住咧有三架就坠毁咗，跟住剩低嗰啲咧就用佢哋嘅防空导弹射杀落嚟，系啦，咁所以就据说系零伤亡， 哦、 今次系 OK 嘅。然之后你知唔知咧老凹咗咧嗰个机系咁样噶？历史睇下。咁样嘅，唔差噶， 喂，好可怕， 唔系等唔差噶，其实咁咧就你见到佢系成型嘅，同埋咧好迷你，這個、呢个咧你觉得有冇啲似之前咧？旧年咧英国啊，即系咧佢曾经咧讲过一个可以接翼嗰、那个，佢又应该冇得接翼嘅呢、這个， 我冇接翼， 类似嗰种嘅无人机咯，微型嘅，佢系有武器嘅吓。系可以挂导弹噶，或者挂炸弹噶， 应 该挂炸弹，唔可以挂导弹。 个螺旋桨即系自杀式袭击啦， 系啊，自杀式袭击啊，呢个咁无人机冇所谓啦。咁、哦、所以就呢单嘢咧就搞笑。咁咧，你知唔知俄罗斯啲人点讲啊？ 头先你咪讲大陆嘅，咁、 啊、 我谂大陆唔会炸佢嘅。咁啲人就话咧，你咁先进啲机咧，就唔似系啲恐怖分子识玩嘅嘢。 系咯、啊，大陆出口。 就有啲人就话佢咧就咁讲嘅，佢咧就话咧呢啲咧咁嘅无人机分析咧系掌握咗相关嘅先进技术，而呢啲技术咧应该系有先进卫星导航，同埋呢度嘅远程遥控投送技术。咁其实你讲紧边个国家咧？ 咁啊就讲北喺个，咁你系北斗啊定 GPS 咧？唔知 嗱，你一系就北洋。依家就美国，系点计都系美国啦，系嘛？即系依家佢好易想屈美国，即系唔开名就话美国 feel 啦。但系 GPS 全球通用，你个 GPS 嘅 receiver 就可以用得噶咯。 理论上系，因为其实依家你都唔难噶嘛。 系咯， 即系你 GPS 民用，但系你攞嚟做无人机就可以军用噶啦嘛。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太咩啦。 同埋民用都去到已经系一两 bit 嘅，唔差噶啦嘛，已经去到。 系啊，所以都 OK 劲噶。 系啊， 系啊。好，咁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